起来，我带你玩个世界。我骑着车去啊，阿妈话我真系变态。冰州牛肉好食，都系红色。 好啦，翻嚟呢个十月，我都唔知系五号，抑或六号嘅北上频道啊！ 呢排时间系 今日，我哋咧就即系都跟翻上边啊，中国呢个十一长假吓调休嘅， 今日翻工 文化 原因啊，文化咁，所以咧我哋咧就改咗喺第一，即好似系第一次改咗喺星期日咧录呢个北上频道。 系 咁啊，首先一早都预告咗咧，就今个礼拜咧就会迟咗一日出呢、這个。节目啦， 因咩事呢？其实 因咩事呢？ 揾工， 揾工啊！ 我都真系有担心，就嚟都唔知做唔做到北上频道啊！咁啊，呢个礼拜真系忙得好紧要咯，忙到紧咁啊！大家上有听上一集都知道啦，咁啊小弟间厂执咗啦，咁跟住然之后就而家都密锣紧鼓啦， 密锣紧鼓执埋呢间， 好忙咁样就啊即刻整间新噶啦，不唔系厂系公司，咁、 okay. 所以就呢个礼拜真系忙得好紧要，咁啊就嚟又开始要适应新嘅环境啦，喺呢、這个将会都应该喺顺德翻工。 顺德 喺顺德翻工， 哇！顺德系咪？ 唔系咁，但系 鸡系好食喎，系咪？系嘛？以前 顺德梗唔系鸡咧，顺德系 鱼， 鱼米之乡，顺德。O K， 近咗就鸡， 系咯。湛江都系鸡， 刁民牛就吓，everywhere 都系鸡 ，everyone，everywhere，anytime。 有刁民牛嘅地方就有鸡啦， 系啦。 咁啊， 清远都有嘅。 顺德我就未必，即系、我就未必系定长期喺度翻喺顺德嘅，都系游走于成个广东省啦、啊 嗯，大江南北 系啊。咁啊， 东莞多唔多留低啊？系咪啊？ 都即系大部分嘅，其实做嘢地方都系东莞，不过 office 就会搬咗顺德啦。咁同埋就香港嘅 office 亦都喺度筹备紧啦。咁啊，所以就两边忙得好紧要。咁啊。所以都有啲擔心嘅，即係對做節目嚟講會有啲壓力啦，因為如果每個禮拜即係我以往嘅習慣就係星期五我就喺東莞翻嚟，係 啊， 咁但係稍後又要再有啲特別嘅安排啦、因為如果以後咧我再星期五都仍然係喺 順德咧 大陸嘅話咧，咁咧翻嚟做節目嗰個困難就會即係。就會存在， 又試下轉下咯。 足球節目，因為我都多數係星期五晚 做，一至五啦，可以試下。 一至五，有人針緊啦，一至五，唉，真係好大鑊，大佬，有人針緊一至五啊，電話做添啊，大佬，真係好大鑊。咁啊咁啊呢個禮拜其實多亦都好多就係啲網友嘅，有啲好多網友留言啦，即係都慰問一下， 幫你運功， 係啊，即係慰問一下啦。咁啊。都多噶，幾感動噶，學阿 Kelvin 話齋，咁啊，例如譬如話有啲幾感動嘅 Mary 小姐啊、，Mary 小姐就話：今時今日你啊，就算係爛船都會有三根釘，咁啊送七個字俾我、啊。 係， 船到橋頭自然直， 分值啊！ 咁我其實咧，我今個禮拜咧就同我啲香港同事又講啦，咁啊即係 身體夠噶。 即係上個禮拜你冇聽節目啦，即係我哋上禮拜都講過咧，就我因為都成個班底咁，我哋就做即係form咗間新嘅公司啦。咁啊，跟住就我都同我啲同事喺間新嘅 office 嗰度咧就裝修緊啦。咁我喺埲牆度咧就寫咗，我唔知寫幾個字。咁我哋讀俾大家聽嘅就係、 是：冇殺冇賠， 唔賭唔知身體好， 係、okay. 唔執就唔知價值高。真系几开心，咁啊，仲有就阿 Ben He 咧，佢就话杰斯仔听完你呢集嘅公司倒闭啊，真系百感交集。咁佢话佢喺加拿大嘅黑妹工作，即系 BlackBerry 啊，公司亦都准备咧被私有化啦，员工咧亦都前途未卜，咁啊好可能咧亦都被。财啊，然后咧就会赶到美国，咁啊，所以一听你嘅故事，真系有种咧同是天涯沦落人嘅感觉啊！ 唔同， 共勉吧， 佢話另外呢就能唔能夠呢可以講下呢上海自貿。咁我到現在都唯一了解嘅呢就是、Xbox 呢就喺嗰度呢就好似有 有廠， 即係有公司呀咁、等等。咁呢個係一個 very good topic 嚟㗎。咁我諗呢就留返呢睇下可唔可以下禮拜啦。我諗呢講上海自由貿易區呢、這個啱新成立嘅呢個地區呢、我諗應該呢睇下可唔可以有機會捉埋呀。 Eugene 上嚟呀。咁我哋。 哇我諗住冷血又係你講呢個不算啦。 上海自貿唔緊要唔緊要。 角度唔同。 角度唔同啦。咁呢個可以留返下禮拜啦。咁大致上啊。 我中意有個網友啦佢就話即係有時啲嘢好神好奧妙嘅即係當你上一集請完一個廠佬上嚟之 後。係呀係呀。即係有朋友呢我唔記得邊個網友啦。咁佢就話其實意思都係有預謀咁我上個禮拜都講啦。有預謀我就穩定出路啦我梗係唔係有預謀啦咁亦都有啲網友好叻㗎即係 check 到我間公司有幾個老細呀。 係咩起咗底呀 嘅。起曬底㗎。咁但係廠佬的歲月嗰次呢其實因為阿 Roy 哥上嚟。 係呀 咁大家。 嗰打上前嘅嗰時。 係啦嗰時大家咪即係撞啱做嘅啫。咁就所以呢啲嘢以後呢就即係有少諗過啊大佬一做完就執笠真係唔好再講啲乜乜乜歲月啊啲嘢。 一請完你就加人工。 唉真係好恐怖嘅唔係啊大佬唔係七餐餐唔好運㗎。咁你就再即係我咁講多少少啦即係心底話啦你話咩係咪真係加咗人工好 excited 啦等等所有嘢。其實真係唔 excited 嘅。即係人都有返咁上下年紀嘅即係成日咁樣即係起大起大落咁樣呢好大鑊㗎大佬。咁即係希望日後安安穩穩啦開開心心每個禮拜做個節目咁樣好。 香港政府俾佢清見你啫係咪先大佬。喂傑斯有咩大佬老傑。 係呀大佬冇乜技能㗎啫環衛工我都冇乜本事做但唔係如果有咩事咪做城管 喎。做城管捉嗰啲呀大佬。 好晏啲我先講城管啦。咁我哋返嚟我哋嘅 topics 啦今日就好少。好少都咁齊人啦即係有阿天文樓喺度仲有兩個阿總啦。咁阿的總啊啱啱又喺台灣返嚟啦。 遠征回來。 喂想問下你台灣點呀台灣有咩簡單講下你個去行 有冇咩發現啊？ 有咩新發現啊？ 感覺好好啦， 台北係嘛？ 台北我基本上去曬台北啦，咁啊成個感覺好好啦。第一樣嘢，當然啦，因為其實我去嘅時候係十月二號去嘅，我星期三去嘅，星期六翻啦。咁啊踩住其實嗰邊內地嘅國慶啦，有內地人去嘅，但係 咩嗰邊嘅國慶？嗰邊微國慶啊，修正你 十即嗰邊嘅意思， 嗰邊雙十咁啊。 O K， 嗰邊嘅意思係內地嗰邊。 O K， 我講清楚，即係 自由行唔停止搞我哋 香港。我就係想問係啦，即係台北又多唔多俾人搞先？ 唔係太多嘅， 冇香港咁不幸。 係啦， 即係台灣做唔到嘢啦。 好明顯做唔到。 即係馬英九做唔到嘢啦。 係啦，馬英九做唔到嘢啦，吸納唔到啲人啦。 唔係好明顯做唔到啊！今次係咁啊。另外一方面啦，咁啊喺台灣嗰邊啦，就我去台北，你見到。反而真係多咗咩呢唔覺好多內地人啦、多咗好多韓國人啦。 咦 係呀。 唔得意 好多韓國人喎、唔知點解喎係自由行又好團又好成喎、OK， 咁有啲日本人喺度啦反而係幾東南亞嘅會過咗去台灣嘅呢幾日。咁啊第二樣嘢就係因為台灣嗰邊嚟緊10月10號係國慶啦、所以成個台灣都其實好多嘢都大減價緊啦咁啊係啦。 幾好啊、 我見你話買咗好多好嘅書返嚟。 係啊。 咁雖然我哋今日唔係講書咁啊但 係你諗幾好 搵次講下你嗰啲書啊真係好正。 閉個國慶嘅嚴打人哋國慶嘅大減價大佬你真係高下立見啦大佬。 喂同埋呢 咁唔係呀而家喺內地嚴打十一國慶嚴打都唔係好嚴重。 唔好嚴重啊 唔係好嚴重。 我之前講過都而家 今 年 呢兩年 都比較弱呢兩年比較弱。 唔係同埋今次呢去咗台灣之後呢發覺呢俾我上一次去更加體會到呢佢哋嗰個自律性係好強啊！好強嘅意思係咩呢就係你喺所謂佢嗰啲地下鐵叫自運站啦。我哋好多時喺香港嘅就係嗰啲扶手電梯 escalator 係右企左行㗎嘛。咁佢全部台灣人係繁忙時間 OK 呢係真係做得到右企左行呢樣嘢。 香港都唔得喎。 香港唔得㗎喎。 香港嘅唔得啦。 第二樣嘢就 嗱，我得㗎。 香港大陸化咗啦嘛，梗唔得啦。 我左行右企我得㗎。 嗱，第二樣嘢就係咩咧？就係排講埋排隊啦，喺自運嗰度，你見到喂排隊啲人真係會排隊去上車㗎，喺最繁忙嘅時間。我日日都喺台北車站六點幾。 技， 即係開始好日本南韓化嗰啲咁樣。 我覺得幾好呢樣嘢。咁啊，另外一方面啦，我同我 friend 講笑咁講啦，去到一啲熟食中心，你見到我啲豬手喺度啊，芽菜一兜兜喺度，佢 你好夠姜汁， 然之後碌個面嘅啫 ，OK， 平平地嘅， 放心嘢。 大約港紙20蚊到啦，你去到。O K， 噏噏耷耷嘅熟食中心，你會食噶， 呢個係咪先？以前都講過啊。 但係咧，我哋喺內地唔會噶嘛。咁同埋真係發覺佢 唔係內地係你唔會啫，我會。 O K， 同埋發覺佢啲肉汁係真係有鮮味咯。呢個係好好嘅嘢。 即係台灣嗰邊就唔多人啦。 唔多人嘅，但係台灣即係呢幾日去到咧，一路都講緊，即係可以講少少，就係講緊馬英九嗰個問題啦。因為同王金平之前差唔多反曬面嘅關係，全個台。台湾报紧嘅政治嘅新闻，首先民进党喺度强烈地喺度抽紧水啦。 马英九就直插啦，民望 系啦，就插得好紧要啦。咁我啱啱礼拜 最近有一个新闻就系问，就系话佢即系嗰个民望直插啊嘛。咁马英九就话唔系啊，我仲有人支持我噶， 单位数啊，咁样即系好夸张， 仲有好多人支持我。系我每日翻屋企咧，见到阿妈咧，阿妈都支持。 唔系噶，梁振英今日先讲，我得到中央嘅支持噶。 唔係，但 係咪先？ 大提一提， 但係冇人支持咧。中央 梁振英有咩知啊？唔係，冇哎呀，唔係，我又驚 邊個 詐騙人打或者打柒我啊？好驚！詐騙人唔係，即係唔同嘅。 唔同， 你嗰個係民選嘅總統，你攞嚟同一個字頭嘅老大嚟比唔同嘅。兩樣嘢。 梁振英係民選噶嘛？ 係啊，一個有字頭嘅老大個勢力係啊。即係大好 多， 同埋 台灣 好多，同埋台灣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唔係咯，都廢物， 廢物。 唔係，同埋你今次即係特別係呢啲咁 critical 喺談論緊嘅熱話，你就會睇得出台灣人對政治嗰樣嘢咧。係嗰、那個熱心嘅程度係高好多嘅，即係奉勸大家呢輪過台灣唔上的士，千祈唔好同啲的士佬講你究竟係支持民進黨定國民黨 ，OK？ 因為你隨時俾個的士佬咧，你唔知嗰條友係綠定係藍 啊嘛， 跟住你就會俾人孖到趴喺度。 支持共 產黨 咁咪啊！ 哇！我俾你聽啊， 有前途， 你架車 圍住嚟搭你咯。點解咧？點解咧？因為咧禮拜六啦，咁啱經過啦，又係西門町附近啦，咁啊 around 大約千零人到，有個遊行，咁啱見到。 最近都多嘅其實。 台灣獨立運動。 東森新聞都有報導過呢樣嘢嘅，係。 係啦，台灣獨立運動，咁啊喺度搞緊啲嘢啦。 呢個係咩啊？龍獅旗啊，唔係龍獅旗。係啦，台灣嘅唔知咩旗啦，係啦，台灣獨立。 係啦，咁啊，然之後其實佢哋最覺得一樣嘢嘅就係呢扎人走出嚟嘅原因，第一就係覺得國民黨嗰邊。黐住翻共產黨 係嗰班 好有問題啦，咁所以第二樣嘢就係佢哋根本就唔想，即係覺得，喂，我已經即係因為有同佢哋嗰扎人傾過偈，我已經喺度大約成50幾60年啦 ，OK， 我已經慣咗自給自足，你冇理由食我。 嗱呢個咧，其實咧就係一個即係好大好強烈嘅對比嚟。十一國慶嘅時候咧，梁振英咧就喺即係個致辭入邊咧，其中一段咁講嘅：世界在變化，中國在前進，香港咧就要主動同埋積極面對新嘅合作同埋競爭環境，要尋找咧新嘅功能定位，要發揮新嘅作用，作為中国公民呢，我哋要与全国人民一起为国家发展嘅贡献力量，亦都为香港嘅繁荣稳定贡献力量。其实最近你成日听到梁振英呢都係讲一啲咁嘅说话，即係每一次出嚟呢都係open to public 嘅时候都讲啲咁嘅说话。你头先讲嗰样嘢其实就係台湾人咪俾个答案你囉。 係啊， 係咪先，即係係咪一定要背靠祖国我哋先有运行呢？即係十一国庆其实就每一年呢其实都百感交集，即係我今年我亦都同一个喺香港从事某个行业嘅一个女性嘅朋友啦，即係傾开呢啲嘢啦。咁佢係2006年喺大陆嚟嘅，即係佢就话佢就同我拗咗好耐啊。咁其实都心平气和去拗，佢就话喂大佬香港而家，佢话你系咪即係你觉得香港一到十一好多人啊，咁你系咪啲人一唔嚟嘅时候喂成个香港冧㗎喎。佢样样嘢都话喂大佬，我哋而家成个经济，香港嘅经济即係靠晒内地㗎喎，乜。咁我淨係同佢即係我同佢傾咗好耐啦，但係我淨係最后即係我就係话我俾多个角度去諗啦。 即係我哋係咪淨係乜嘢都要從經濟去諗先？係， 冇錯。 第二樣嘢就係經濟嘅出路係咪真係一定要靠中國先？ 嗯， 當然你話喂冇咗嘅時候，嗱，好似今年咪有咯，今年嚟一個幾好嘅例子可以話俾大家聽嘅就係、是、嗱，呢個旅遊法啦，係咪先？旅遊法搞到嗰啲、嗯、啊嗰啲咩零團費嗰啲團嗰啲旅遊團都啊少到接近冇咁滯啦。咁你當然有一個陣痛啊，你見到嗰個旅遊嘅消費嘅行業嗰啲好多開始啊執笠啦，或者叫啲友仔放冇薪假期啦，等等所有嘢啦，即係啲零售行業嗰啲。咁但係呢個我即係咁講啊，呢個只係一個陣痛咯，同埋亦即係仲係好多香港人仲係未自己未醒覺一樣嘢就係、是。你以往嗰幾年喺度好似吸緊鴉片咁樣啫嘛，係 咯， 係咪先？喂，我哋一路走過嚟都有，喂，我哋有多好多好多例子話到俾大家聽，從來都唔係靠中國因素食飯㗎啦。 記唔記得啊？以前即係以前點樣氹鳩你哋嘅咧？ 係 扎根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啊嘛！呢個口號嚟㗎啦，已經係咪先？ 哇！ 即 係打冷震， 一到零一到九七之後。但你已經唔係講呢句説話啦，呢句説話真係口號嚟嘅啫嘛，係、扎根香港，面向祖國，背靠都係祖國啊！ 所以有陣時上去呢個北上頻道 Facebook 咧，即係見到阿邵吐成啊，大家話呢、這個講呢個香港廢文論咧。有陣時咧，即係又覺得香港人係真係唔係好抵爭， 係啊， 即係你話喂上海自貿區啊成立。啊！個個又腳都震埋，啊！又話香港啊已經冇地位啊，又乜又乜啦，又跟埋內地啲城市一齊喺度又爭寵又乜又乜，咁但係自己諗下，即係諗下就係話，即係有冇一個，譬如好似以前董建華話齋居安思危啊，即係諗下。係咪香港仲有冇第啲出路呢等等所有嘢呢係咪真係一定要背靠中國呢咁但係就係香港人其實係 仲有 其實再講一次又係抵撚死 的。背靠其實冇問題、 抵撚死 的。係咪香港人肯唔肯面向世界呀嘛最緊要我哋眼光係闊啲㗎嘛應該某程度比國內嘅朋友係咪先。但係而家我哋唔係㗎嘛。 肯定。 我哋嘅眼光而家係望返喺後面㗎嘛。係咪先。如果一路以来我哋从由始至终系冇靠都系背靠祖国面向世界嘅、全部面向世界嘅喂唔今时今日我哋边使乜惊自贸区啊 所以呢要 凭咩可以赢到我哋啊 唔系所以咁样讲呢台湾人呢即系我觉得佢哋系真系值得佩服嘅原因 ,ok, 佢哋知道即系当然马英九近期个民望呢几年咁低原因系关乎于个经济问题啦但佢哋本身嘅台湾人从来冇讲嗰句说话嘅系要大陆嗰件事落嚟 噶，你諗下， 佢哋係完全覺得，喂，我哋應該要點樣去走、 啊？你諗下，馬英九執政嗰幾多年啦？ 七八年啦，都 係 嘛？ 啊，如果佢話呢個其實同馬英同你係馬英九掌政，或者係梁係自投老太梁振英掌政冇關係嘅，其實你自己嘅問題啊，即係如果你話香台灣人好似香港人咁樣啊，咁撚柒嘅，咁撚戇鳩嘅。咁你一樣係而家一樣係喂七八年就一樣可以上癮㗎啦食鴉片可以食到上癮㗎啦喂哇死㗎冇咗中國人喂十一少個遊客你都會撲街冚家產嘅咁 同埋我想講嘅係即係你今次見到樣嘢 唔係太短視啊香港人真 係 短視同埋你見到樣嘢係咩即係 ok 可能台灣人仍然都覺得佢哋個政府好無能啫但係我哋從香港人過去會睇到啲嘢就係、是、喂人哋可能發展一啲偏即係喺山台北近郊外是一啲嘅旅遊景點，你會見到。 係啊， 佢博嗰啲嘢咧，佢嗰啲 system 咧，喂，我去到嘅時候已經 settle down 好曬，即係方便好多，所以眼成教好曬，唔同我三四年前過嘅時候，哇，真係熬山啊！眼成，你香港唔會嘅 ，OK？ 唔係你就算講旅遊業，人哋真係唔會話， 人哋有心去做 香港咁樣去特登去做將成個旅遊業。tailor made 俾呢個 大陸 一種嘅旅客噶嘛，大佬呢個真係一個即係全世界非常獨有嘅一個旅遊業嚟嘅，係咪先？你發覺我哋喂，大佬我哋嗰個旅遊業已經係變質變到咧， 你冇中國旅客咧係會死嘅。但係以前我哋細個嘅時候見到嚟香港旅遊嘅，喂大佬嚟自五湖四海， 鬼佬 又有，台灣人又有， 家妹又有， 啊巴加亞奴嗰啲又，而家大佬全部清一色 啊 普通話，唉大佬真係唔識普通話你就啊～翻得未啦，黐得啦，因為要咁樣啊，咁你真係搞唔掂啊！ 仲有兩樣 咁好啲嘢啊， 即係抵你死噶嘛， 學少個語言咯， 係咪先？即係你可以同情啊香港旅遊業界咩？你同情唔到啊，大佬，你點樣走到去今時今日咁嘅地步啊？即係直情一冇鴉片俾你食，你會死啊咁樣？點解會咁啊？咁你咪諗翻你以前點解咁樣做咯？ 背靠祖國，面向祖國， 點樣諗盡辦法去鋸嗰啲同志係咪？到而家冇得鋸啦，咁你咪仆街唔家產咯，但係抵你死噶嘛，咁啊係咪真係完全冇得鋸咧？有嘅、哦，即係今年都仲有、哦，深圳 少咗咯， 偷雞咯，少唔可以話零，不過係有嘅，仍然有啲190蚊人民幣叫做精選觀光系列散兵團咁啊， 有咩地方去？ 首先未去地方之前咧，就會要求你俾190蚊人民幣，簽一張同意書，寫明咧旅客只係自愿去指定嘅商店購物。 觀光啊， 咁啊包括咧就行程包括啦，謝瑞麟珠寶店咁咧就 一定要 硬性逗留60分鐘，跟住就時計寶香港名錶亦都係硬性規定逗留60分鐘。 即係計時啊！哇！呢招高啊！ 叫土瓜灣皇庭朱古力店就硬性規定咧係要逗留20分鐘嘅，呢個咧喺聲明度寫明 嘅。 嗰間皇庭朱古力店你唔好以為流嘢啊，嗰間今年呢就蝕好多錢㗎，嗰間嘢係香港旅遊業界嗰間以前有間唔知乜嘢，又就係專做名我唔記得啦，唔係特登唔開佢，就係專做呢個零團費嘅，即係個老闆係專做零團費嘅，自己開間嘢咁啊，哇大佬你睇，你話佢係蠢咩？佢又唔係蠢啦，佢醒目仔嚟㗎喎， 係 咪先啊？但係佢諗埋一邊啊嘛，佢醒目地諗下點樣吸多啲鴉片啫嘛，大佬，咁佢咪開間嘢就做埋啲鴉仔團，唔益你哋。自己立埋咁啊今時今日啲零團費做唔到，咁啊佢都會醒㗎，起碼仲留返間朱古力店喺度啄得幾多 錢 咯，係啦， 細通 咁其實啊， 好嘢，係 即係其實咁啊，咁香港應該請呢個 細通旅遊啊， 係黃生， 阿黃生， 黃老闆， 咁應該其實香港應該請個香喺香格里拉做旅行團嗰位導遊啦， 點解 咧？知咩事啊？ 點解咩事啊？ 點啊？ 咁嗰條友咧？就喺香格里拉嗰度，喺個強制性消費啊嘛，咁你有人肯消費咧？ 點強化？ 總之啲導遊係強制性，你要消費啦。咁 分話子啊， 你唔交錢，你唔俾錢嘅話，你信唔信我把刀喺你嘅頸上邊啦？ 係 嗱，你請呢啲導遊咪得咯？ 係啊，所以你話有時話啲消費有啲叫剛性嘅消費，你明白係幾咁剛係啦，係 嘛？ 嗰個硬性係就咁嘅解。 唔係香港嗰啲導遊真係又係好專業㗎，咁同埋即係呢個 請呢個得㗎啦。 因為呢個禮唔係呢個，因為呢段時間我又多咗又喺香港啦。咁我其實就咁樣， 好耐未試過咁長啦， 好耐冇試過咁長啦，我就。星期五六日喺香港咯， 系 都少。咁我就星期四咧，其實就應該係9月30號嚟嘅。如果冇記錯就，咁我都喺大陸啊。咁啊開始啊，唔係九月十月三 嚇，唔係 9月30號星期一嚟嘅喎， 9月26、30號 亂曬龍咁樣，唉亂曬龍啊！30號我就喺大陸嘅， 係 30號我都喺大陸， 1號、 2號我都喺大陸。 系， 咁然之后我就3號先翻嚟啦。 人多唔多？ 嗱，梗系多啦。我咧就少少受害啦。我啊30號嗰晚咧就游走，即系喺成个广东省游走紧啦。 系， 咁啊，夜晚我夜晚总之就由呢个由东睇先，由我经过个虎门大桥啦。 嗯， 系啊，咁喺虎门大桥嗰度就失咗2個鐘頭到啦。 哦，都同春運差唔多。 就由翻廣州嗰邊就扮個虎門大橋就落，即係過翻去東莞嗰邊。 所以國內人 稍後可以 po 啲相出嚟。 而家咪話咯，10月1號係嗰個小春運嚟噶嘛。 係啊，好勁啊！ 小春運啊，啱啱俾你撞到咪好咯。 我去咗2個非常旺嘅地方，咁啊喺廣州咧，就喺廣州南站。我先去廣州南站， 南站少人喎， 南站多人啊， 好多人， 睇你咩時間， 即係如果我因為我嗰日我就30號嗰日就晏晝喺廣州南站，喺、廣州南站我接幾個湖南省嘅官員咧就過嚟、即係廣州玩啊嗰啲咁樣啦，玩 考都係考察。 咁啊，因為佢搭晏晝車嘛，個兩個鐘頭高鐵咁啊，然之後由長沙嗰邊就到。咁啊，我哇喺 11啱啱排一次 喺南站、南站就多人啦。不過南站因為超大噶嘛，大 係大廣場，幾大個廣場， 芝麻根噶嘛。咁就但係好多人走咯，即係因為。學你話齋，即係小春運嚟嘛嚇，咁啊因為今年又適逢一個長，即係挨住又有埋禮拜六日啦，咁嗰啲咁樣啦，即係有啲人都可以攞埋調休嗰啲假期啊等等，咁所以就嗰邊多人啦，跟住然之後就頭先講過就喺虎門大橋嗰時又塞咗一陣咁樣啦。一號、二號咧就一號我喺東莞嘅，因為東莞咁啊舒服好多啦，因為工廠區啲人好多人走曬， 有啲管理佬啊嘛。 即係個成個市面就靜啲啦嚇，咁然之後就翻嚟香港咧，咁嗰個印象又深刻好多啦。咁啊，翻嚟香港就人又多翻好多啦，啊、即係。 但係今年嘅自由行旅客係比往年少噶咯。 團就少，但係你自由行嘅人應該都係多啦。 自己行落嚟啊，真係。 自己行落嚟嗰啲啊。 係啊，即係你嗰啲計 嗰啲啊，嗰啲計 唔照計㗎。其實香港係計嗰、那個人數㗎嘛，所以自由嘅、今年係少咗㗎。 或者係咁講啦，嗱，你話好似聽講個數據上都係少咗。咁少咗原因啊，唔知係咪因為香港個吸引力少咗？ 可能 唔係最重要 取消咗咧， 冇放煙花今年。 同埋字頭大佬就話嚇、要繼續優化呢個旅遊業啊嘛，嚇、開拓多啲新景點啦， 仲叫啲人唔好太多消費啊嘛。 我就覺得你如果零團費嘅時候，即係呢個矛盾到不得了、你又要零團費唔俾人購物，即係冇少咗購物團。咁你香港係咪真係有好多景點可以吸引到人咧？係咪好多內地嘅人真係嚟到就淨係？但係純睇景點唔買嘢咧，呢個又一個問題。咁但係好多各個方方面嘅，即係你譬如話，仲有就係自由行嘅人，亦都係繼續落嚟買嘢啦。咁同埋就我頭先講就話，雖然可能字面上嘅數據係少咗人，但係我哋喺度生活緊嘅， 都係多人嘅， 感覺上都係多人嘅， 都係多人。 因為譬如我諗就係話，你喂500,000。同450,000 都係好啲多啊！ 感覺唔到啊嘛，大佬係咪先？即係我諗係咁嘅意思。 平時星期六又見到過關嗰啲，即係國內人過關啦，去香港都好多人啦。講真，平時都係咁咯。 超多人啦、啊，咁啊，同埋就喺呢度啊，即係十一國慶嘅時候就即係睇啲報紙，有陣時你又睇到啲即係其實啲報紙，我覺得好值得留嚟做紀念， 例如 幾十年後其實可以即係攞翻出嚟展覽啊。譬如話，你要睇到而家啲標題啦，即係譬如話。黃金大軍殺到，小心大便睇路咁樣，係標題嚟喎，大佬，係咪先？ 喂，真係經典。 喂，大佬，即係如果你話你幾十年後俾你諗下，你俾翻啲子子孫孫睇翻，啲子子孫孫問你啦。 嚇、邊個係黃金大軍啊？ 黃金大軍 係咩嚟㗎？點會咁啊？ 係咩種咩動物嚟嘅咧？係咪即係佢一路行一路大便嘅？ 同化咗、我哋嘅子孫同化咗㗎啦。切呢啲好攞嚟講，樓下就係啦，咁噶啦嘛， 即係一百幾十年後啊， 係咯，即 係啊，即係你見到其實真係唔知好笑定好嬲啊，悲哀啊，淨覺得係即係好怪咯呢啲咁嘅嘢，咁然之後就發覺香港就滿地都係內地人啦， 係咯， 咁亦都 中國都係滿地都係內地人啦，因為中國都係內地人， 又唔止 shopping 啊，又唔止旅遊啦，仲有就係、是。亦都要幫子子女女排 排隊啦， 幼稚園啦嚇，咁即係排幼稚園嘅又有啦， 即係難為父母心啊嘛， 難為父母心啊，係啊，咁啊香港北區， 即係原來今日我先知道原來大陸係冇書讀嘅，話聲咧真係好恐怖啊，話聲咧我真係好驚，好笑，等你講呢句好耐啊， 高手， 我當咗啊呢句， 打上前真係要 有啲料到， 當咗 有啲料到， 當咗呢句啊，我真係今日先。 读咗七日啦， 系啊！你话要讲咩？我读咗啦。 不过突然间醒起一样嘢，咁啊，可能即系讲内地人嗰个读书嗰度啊，我下一次讲啦。啱啱突然醒起一样嘢， 咩下一次？ 下一次讲，下一次冇时 间讲， 你有就讲埋个大佬。 不过插多一样嘢先，我去行台湾商店嘅时候咧，特别去成品，好多内地人去睇一本书，睇完之后，但系大家都唔敢买。 真名啊？ 嗰本叫咩名咧？1949大撤退。 哦，咦，嗰本喂香港有賣㗎。 但係好多內地人呢，我見住佢係睇，跟住我聽住佢哋講，唔係唔係， 都係冇啦， 都係冇啦， 咁危險啊嘛，危 險。咁好多人呢就係、是。即係呢啲大把啦，我哋香港屌你報攤都有啦，就係嗰邊出咗嘅習近平 PK 波起來啦 ，OK， 咁但係嗰本1949大撤退係好多內地人係攞住嚟煲完之後，跟住即係趕時間有咩咯？好多人決定買唔買，最後大家好似即係見到啲樣係面有難色嘅去買嗰本書，咁啊最後唔買。 啊，點解你咁得意？我講幼稚園你可以嚇。突然間講起啲書啊！ 我突然間諗起 你頭先講啲書唔係幼稚睇喎，大佬係咁 喺一個國內冇書讀嘅環境裏面，咁我哋作為香港人又有書讀嘅，係咪即係 希望工程嚟？ 即係面臨好似奶粉咁， 唔好讀。俾佢讀 係啦， 係嘛？應該 係啦，應該一係就限讀令， 唔係呢個 即係咧，一個星期咧就嚟兩日好啦， 係啦， 係啦， 係係啦，香嚟兩日 係啦，跟住嗰三日就香港人優先， 大家分類咯，又話我哋唔包容，係包容你， 包容你， 喂，起碼嗰個僆仔一定贊成先，係咪先？三日 係啦， 係好喎呢個 大陸兩日，我哋三日。我哋香港啲僆仔都贊成， 係咯， 係咪先？嗱， 呢個叫做錯峰讀書， 係啦，錯峰讀書 又得， 應該係咁啦。 呢個我冇讀過啊， 係啊，冇讀叻啦， 即興嘅咋，大佬。嗱，讀下啲網友啦，我覺得咧一定要讀下笑兔嘅意見啦，關於幼稚園。咁佢就話排隊咧，因為有人講就話有幾百人。嚟咗呢個有幾百個內地嘅幾百人嚟咗香港排隊啦，咁佢就話佢係排隊嘅呢就俾你作大埋都係幾百人啫，佢幾百人嘅行為呀能夠代表13億人嗎？咁啊，香港廢柴，你哋有冇腦啊？係咪咁仲有 13億人嚟曬讀書，香港落沉啦，好啱喎。 好嘅，唔係我想講，共產黨都好似都好似唔夠1億人喎。都代表唔到13億㗎、中國人㗎喎、哦。咁啊呢個咪都係有道理㗎少圖。咁啊少圖仲話喇喎，佢求其施捨下少少人口俾香港，中和一下香港人口嘅質素。嗯、香港人口質素咁差唔文明，要靠呢班大陸幼兒日後嚟到提升返香港嗰個文明嘅水平。哇真係犀利，少圖你 有大志，有大志。 咁啊所以話香港廢柴你哋班友真係低能。冇上识冇视野，社会嘅发展需要人才。香港冇人才，唯有引入内地人才。呢个真系自省嘅决定。全世界都喺度抢中国嘅人才，系香港啲废柴先咁就益你，以为害你。嗱，笑到我真系约你好多次食饭，因为我读得几深情，你写出嚟加埋我把声，真系绝配。先笑到，喂，真系啊，大佬，几时出嚟食饭啦？嗱，我就咁讲，嗱，搏咧我就唔搏啦，啊，呢啲嘢系咪先？ 你搏唔到， 乜？就当我搏唔到，我留翻俾呢网友搏。但我只系想讲一点就笑到，喂。你都喺我版度玩咗好撚耐咯，呢個世界冇免費唔爭㗎。Mary 小姐捐咗錢，你日日我俾咁多香港廢柴俾你玩，你都應該俾翻啲錢嚟啊，大佬，係咪先？ 捐少少。 喂，大佬，真係唔好成日餐餐玩完嚇就食霸王餐，做八個攞又走，中意呢條 friend 就玩啊，嗰條 friend 唔啱咪唔玩咁樣，唔得㗎。我約你食飯，你又唔使。 我有佢做节目又唔制， 系咯，唔掂， 拿啲节目嘅 idea 嚟住佢， 系咪先？吓，你我客仔咁，我都要打，即系提醒翻你少少嘢啦。 OK， 咁啊，讲翻幼稚园啦，咁啊，内地其实好多服务啊，首先就系咧，嗱排唔系我香港有好多提供好多 中介啊嘛， 服务噶，譬如你喺淘宝上网嘅见到啦，系香港幼稚园学位申请服务啦，即系代你排队收五嚿水到嘅，因为。 5000啊， 五嚿水咪一日咧？ 五千啊，5000， 咁啊有人话10000蚊收，又有啲啊开10000蚊陪，话帮你排三日又有啦，吓咁、就咁啊，但系咁讲啦，集中全部都系北区排嘅，咁啊因为北区就系方便晒所有深圳嗰啲即系 过境学童啊， 过境学童 啊，过境学童 吓，咁但系我话俾你听啦。呢個情況呢係逐步惡化嘅， 何解？ 呢個呢嗱，我又做少少預示先啦。其實目前呢，你而家仲有一批呢係 好多香港人都仲未關注，就係咩？就係、是、嚟香港住落，跟住即係再有錢一啲嗰班啊、嗯，其實越嚟越多嘅。而家你差唔多咧喺嗱，你除咗而家講深圳過境學童就一個好大嘅數目啦、嗯。你聽，你唔好理，你有冇講埋先？但係喺成個廣東，最少起碼話俾你聽，喺成個廣東省。即係開中產以上同埋嗰啲大款啊等等嗰啲咧，而家起碼每人生一個家庭咧生一至兩名，嗰兩名咧，嗰一至兩名咧都係香港出世嘅喎，而家真係越嚟越多。跟住然之後咧， 而家咪一少咗啦。 嗰個幾，你聽埋講先，幾年前有一個生仔潮，而家咧嗰啲僆仔咧開始已經四五歲，佢最多同你 skip 咗個幼稚園，但係小學開始咧，佢就嚟到呢度，咁你又可以講振興香港經濟，買層樓喺呢度住，跟住咧。就直情將兩個細路放低喺香港讀書，嗱嗰、那個問題咧就唔係淨係，即係你而家嗱，譬如我而家睇幼稚園嘅，屌我四個人都唔撚關事啦，我哋又唔係住喺上水，佢又唔係住喺粉嶺，係咪先關佢撚事咩？我啲香港廢民理論啊嘛，咁但係以後就關佢事㗎咯，屌你老味殺下就一堆集中先集中九龍塘啊，喂跟住慢慢。佢再 learn 下 learn 下，咦唔係喎，香港島嗰邊有多學校？ 唔係啊， 喂，第二又全喂打到成個香港，哇禮㗎啦，大 唔係，其實我想講啦，係仲有一扎人咧，雖然而家唔多，但係慢慢開始會多嘅就係咩咧？已經買咗落咗嚟，啲細路係揸香港身份證 ，and then 準備讀小學嗰啲就唔會插入你官網度，亦都唔會插入你私校度嘅，而你開始發覺咧。International school 國際學校嘅喺香港咧， 嗰啲 多咗， 多咗好多， 咁多啦， 嗰啲多， 嗰啲 N 咁多啊， 係啊，嗰個我想講，嗰間唔係國際學校啊，嗰間係內地學校嚟㗎， 唔係即係我諗係逐步蠶食咯，即係你可能再稍後嘅就係話，喂你連嗰啲天主教學校又跪低㗎，因為你天主教學校又開始好多轉直資㗎啦嘛，即係呢個景象咧。是一个预示嚟嘅，话俾你听，三几年后咧，你就会见到唔净止北区嗰啲幼稚园喺度排队嘅，仲有小学入学嘅时候咧，系香港九龙新界嘅 都会排， 都系一齐系咁喺度排队，咁所以有危就必有机啦，系咪先？咁你而家 教育事业，我哋 教育事业啊，我唔系、哦，我谂住就训练定自己吓、啊、做一个好好嘅排队党或者成立一个排队党， 太眼 前网台撤咗佢啦，系咪先？我哋而家呢度我哋都人强马壮啊，训练定都差唔多，搞教育啊， 搞教育， 你搞教育，我搞排队，咁啊，喂，即系有一捞， 我搞翻啲学生翻上去上面， 吓、啊，搞翻上去， 梗系啦，师资优良咪得啦。 啊！你做校長啊？ 啊！真係我做校長嗰啲成年人參加咧， 每個星期做一日，係嘛？ 係咯， 真係。然之後就好多課外活動。 係啦， 係啊， 全部 集中夜晚嘅。 係啦，全部喺酒店酒店進行嘅。 冇錯。 OK， 係咯，係可以幫佢揾食添。 歌喉要好好嘅。 係啦，係啦，音樂特別強嘅。 訓練歌聲 學校， 大佬 就 係先。 係咯，咁啊，所以即係呢個我諗嗰個即係 趨勢啦， 個趨勢啦。咁同埋就十一，其實大家仲有咩感受呢？即係喺香港， 今年就比較大感受係完全冇感受。 例如點解咧？ 淨係得淨大家諗住一個假期咯，即係大家會覺得。 唔係我好老實講，我真係覺得十一係同重陽差唔多噶。即係 OK， 清明個 唔係喎，重陽你都可能咧， 唔係個 要拜山喎、 啊。我知啊，清明嘅意義係大家真係嗰日會拜。 係啊， 香港人重陽好多已經覺得，屌清明搞咗重陽唔搞啦。OK，、哦、當咗假期。 Second hand 然之後你而家去到十一嘅就係話十一嚇，即係本身個意義重陽應該都係要拜山咁、啊。十一個意義已經。大家唔知係咩、 啊，因為我有雙十慶祝啊嘛，我哋會 算啦，屌有假期就撚算數啦。但係大家都知道嘅，嗰、那個假期唔撚出街嘅，有撚咁簡單嘅、就係咁啫嘛。 係 冇我瞓足啊， 冇 瞓足啊，成個 冇啦。你問我 當佢每一年多咗一次半嘅鬼門 啊呢度調翻轉咧，我可以講少少就係、是、啊我想啊。都唔緊要嘅，我想講下 Kevin 咧、共聚會 Kevin 好啊，因為本來就諗住通常星期二、三、六呢個共聚會啊嘛，咁我啊公眾假期會唔會早啲錄啊咁樣，跟住我都好正，我真係反應佢啊，唔係、哦，我做嘢、哦，嗰、那個我唔係當假期、哦， 係。 我十號先當係你明唔明 啊？哦，係咯， 哦，喂，好啊，呢個態度幾好。 我轉嘅喺 office， 係我都係做嘢。 十一係無甚可慶， 係啦，係嘛？我係咁樣 啊，都好啊， 都幾有嘢。 我唔係，我哋十一都係開緊工㗎， 我哋開住對下，一九六超忙 嗰啲。呢種態度係 戰艦都有節目啊， 值得敬佩。 係啊，係 啊，即係作為一種民族主義係咪先？喺你心目中應該就係得一個國慶嘅啫。 係啦，你心目中 或者係零，就冇理由兩個嘅。即係但係好多人就係兩個都慶噶嘛。 即係我冇兩本 passport 噶嘛，我得本嘅啫嘛。 係嘛？咁啊讀埋呢個啊，即係嗱，我喺報紙度睇到有一個咁樣寫嘅，都幾得意啊！我覺得就係咁啊，有個養狗嘅劉先生，佢就話啦，佢十一嘅時候咧就。真係好麻煩㗎，佢話呢，佢曾經呢，佢養狗啊，咁佢話呢，就佢話佢曾經試過呢，就喺一種呢未有被問準嘅情況之下呢，俾40多人圍住自己嘅狗嚟影相，衝埋嚟係咁摸我隻狗，就當毛公仔咁。 Okay. 最後呢一句好精警啊！佢就話：究竟佢哋有冇理過人哋嘅感受嘅咧？ 有冇理過你？有冇理過只狗嘅感受？ 係啦，冇錯嚇， 係咪先？ 係啦。 喂，大佬，你係 但係我覺得劉先生咧就一定係冇乜上過大陸啦。大佬佢已經好照顧你狗 啦，咁咪真 係佢冇攞去搏。 係啊，你知 摸下佢呢個亦都係一種進化嚟。 好幾驚啊！話啫， 好俾面。 佢摸下只狗， 我啲人屙完啲屎賴你只狗，我幾驚係狗，再依冇啲文明。 喂，你如果你話呢個自由行嚇，二十年前發生或者十年前發生，唔係咁噶啦。 係咯， 嗰四廿個人咧，有30個起碼咧，會將你引開咗嚟， 跟住咁鬼兜，然之後就落手兜， 剩翻10個人就攞咗隻狗去搏。 係啦，而家文明啲嘅，可能唔係文明啲，可能唔係之前再都可能文明啲，可能佢話 進步咗嚟， 都可能話 係仲 喂幾時食啊？係呢隻好嘢， 即係都係一種進步嚟嘅。 拆唔拆得啊？只狗 係 拆得，只狗好拆得㗎，係啊，我咪拆咗你咯。 所以而家即係你做香港人。就好悲哀啊！即係發覺就喺大陸，唔係喺香港放下假，雖然我哋都叫做短短一日嘅假期，但係即係連去想去嘅地方都冇乜嘅。 我真係話死你聽， 冇乜地方 瞓翻大陸，所以咪多人啊， 所以咪離開咗香港咯。 係啊， 我揀離開香港咯，係啊， 匿埋佢啦。咁我哋就休息一陣啦。即係亦都令我想起翻呢一隻歌啦，尹光嘅《大笪地》啊，即係重温下我哋細個嘅時候啊，放假或者夜晚消閒嘅時候，都係去啲好人多嘅地方，但係一笪即係好開心嘅地方。 大笪地啊，好過 disco， 仲有 nightclub 嘅享受，妙韻歌聲皆滿愁，街邊現場人流，愉快。轻松悠悠，添福兼夹添愁。 哇，唔怪得呢度叫做平民夜总会啦。 失礼啦， 原来真系咁热闹噶。 热闹咧， 除咗有人喺街边演唱之外，你睇下，仲有嗰啲唱片档啊，不断咁播放啲流行曲， 好听啊， 真系同埋夜总会差唔多嘅啫。 系，梗系啦。啲夜總會雖然係有冷氣，但係啲空氣都好混濁噶嘛。 咁啊係啊！ 點似得呢度涼生風咁舒服啊？喂，仲有啊，呢度買嘢又經濟實惠，乜都有得賣。正所謂又平又靚，大眾化嘛。 大笪地一啲嘢真係平，食嘢新鮮兼夾乾淨，若買新衫有款又平。占卜正常好靓，凉夏生风舒服，心境开朗小病。 嗱，日日收咗工，走出嚟大笪地凉夏生风，睇下海景，食下宵夜，的确系享受一流嚟嘅。 哇，你睇下呢度。 物質質啊， 系咯，诶，周围嗰啲档口又咁好生意，我谂佢哋梗系赚到盆满钵满顶啦。 咁又唔系喎，佢哋虽然系好生意，只不过系微中取利啊。 点解啊？ 若果你样样都卖贵晒，咁边度有人嚟帮衬你啊？ 又系噃，嗬。 你听啊，大笪地啊，摆档搵食难，做到 懵搵两餐饭，落雨打风过心仲烦，又搵钱伙计开饭，大刀新水新河，奔波好似走难。